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说起唐国强，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些他曾经扮演过的角色，但是您知道他在艺术的道路上有过什么样的艰辛吗？如今当我们面对这位当年的奶油小生时，可以发现奶油气早已不在，他已历练成为了一位淡定庄严的老生，稳重而诚挚，而这正是唐国强想要的。欢迎各位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呢，跟您一起来聊一聊著名演员唐国强。1952年，唐国强出生于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中学毕业之后进入青岛市话剧团，5年话剧舞台的历练使他成长为剧团的业务骨干，而他的才华也在这时被电影这个更大的舞台所关注。直到1975年，唐国强被81电影制片厂借调出演的影片《南海风云》，扮演舰长余化龙。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部影片当中的精彩片段，他在军舰上遇到了失散多年的亲生父亲。 老船长 啊， 哎呀，老船长，你们辛苦了，这是我们舰长，老船长。 你是？ 阿爸。 是啊，我也以为我和你小阿妹死定了，可是没有想到咱们的渔船救了我们。 小阿妹呢？ 你小阿妹不小了。 在哪儿？ 咱们家的人走到哪儿也离不开个船子。 啊？也会开船？ 不，造船。不，造军舰。 小阿妹造军舰 啊？哎，这不是啊，毛主席号召建设强大的海军吗？建设强大的海军不是要有军舰吗？ 嗯， 你小阿妹16岁那一年就进入海军的造船厂了。她年年都给我寄立功喜报回来。 这么出息了？ 嗯。 可我怎么想，他个头还是这么高，辫子还是朝上长呢。 不了，人家这时候的辫子是往后梳了。嘿，你看我都忘了，这里还有他一张照片呢。 哦，阿爸，您要是不说，当面碰见我也不敢认他。等这次完成任务回到基地，我就请假上造船厂去。 哎，他眼下不在那儿了。 哦， 最近这里吃紧，他们工厂组织了个民兵排，上了三角岛了。 三角岛？ 啊，我们渔业队的生产基地也在那儿 啊。 哎，能不能去看看他？ 现在不行啊。 那叫他到这儿来呢。哎， 他可是连做梦都梦到你这个哥哥呀，啊！ 我去跟政委商量一下。 海浪，海浪，在那云飞浪卷的南海上，有一串明珠闪耀着荧光，绿树荫旁风光如画，辽阔的海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南海风云》的片段，然而真正让唐国强家喻户晓的还是拍摄于1979年的这部影片《小花》。《小花》上映后，唐国强瞬间成为了万千少女的白马王子。当年的唐国强非常有才华，人也很活跃，在黄山拍戏时，唐国强最喜欢在黄山上练习摄影。唐国强长得帅气又爱学习，陈冲在拍片的间隙就抓紧时间学习英文，而唐国强都陪伴在他的身边，一边跟着学习英文一边教他书法。由于两个人长时间的接触，更何况在那个年代唐国强也是英俊小生，而陈冲正当少女怀春之际，时间一长便萌发了少女懵懵懂懂的情愫，喜欢上了唐国强。受到时代局限性，陈冲只好将这段情愫隐藏起来，从来没有说，所以唐国强也从来都不知道。不过在片中他们饰演的是兄妹的角色。那么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小花》当中陈冲和唐国强争吵的片段。 哎，小花来得正好，你看顾了锅上顾不了锅下，快点啊。你看这孩子饿坏了，快帮着添把柴。哼，火气还不小呢，又怎么了？ 你为什么把丁四放了？ 按党的政策办呢。等回去我跟你说啊。 用不着，坦白从宽，坦白从宽。你知道群众说什么？群众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八路讲宽大。 这什么样的群众说的？ 反正有人说，难听的话多了，还能传到你队长耳朵里。你把丁四放了，咱家的仇还报不报？徐文婷有什么功劳？你待他那么好。好，你就给这些鬼子家属抱孩子做饭，求他们感动，让他们感激你吧。 回来， 徐文天和咱一样，也是个苦出身。他国民党抓兵，扔下老婆孩子，没法过，没有办法才当了保定。现在受了敌人的反动宣传，一时不敢回家。难道我们能够看着他的老婆孩子挨饿吗？ 你心里就光有个徐文婷丁丝，单单忘了给咱爹娘报仇啊。 小花，小花。 欣赏完了电影《小花》之后，继续跟您聊唐国强的故事。唐国强在神话故事片《孔雀公主》当中饰演了傣族王子，他一改过去的兵味儿，把这个古老的傣族爱情传说演绎得如诗如幻。就在这时，高仓健的追捕来到了中国，观众一看，呵，还有高仓健这么冷峻的男人呢。结果大街小巷大家都觉得冷峻才是好的。虽然这部电影获得了首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的特别奖，但是这仍然没有改变唐国强在观众心中奶油小生的定位形象。唐国强是如何扮演这个王子的呢？那么呢，咱们就再来听一下唐国强在影片当中扮演的王子赵树屯去向孔雀公主楠木露娜表白的片段。 楠木露娜，你好啊，请允许我向您道个歉。 与其说是你粗暴的追求，不如说是我温柔的就范。 楠木露娜，楠木露娜，我爱你，永远，永远。 当我留下一只金镯，我的心已经留在你身边。 做我的妻子吧，楠木露娜，跟我回去见见父王和他的百官，让孟板扎善良的民众祝福我们快乐美满。 你是个多么傻的丈夫啊，我这个样子怎么能走到人前呢？ 是你的美丽把我吓傻了。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们一同来感受人物魅力。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要来聊到的是著名演员唐国强。为了摆脱奶油小生的帽子，唐国强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1983年，他贴上了满脸的大胡子，饰演《四渡赤水》当中的吴青松。尽管他能如此突破的改变形象，却改变不了观众对他固有的偏见。而这一改啊，就是10年。1994年，电视剧《三国演义》开播，唐国强饰演的诸葛亮仙风道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这位一代名相的足智多谋与鞠躬尽瘁。而对诸葛亮的成功演绎，也终于扭转了观众对唐国强十几年奶油小生的偏见。现在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唐国强在电视剧《三国演义》当中的精彩表演，之后再为您讲述一段唐国强在《三国演义》拍摄过程当中的幕后故事，听一段刘备三顾茅庐终于见到了诸葛亮，向诸葛亮询问对策的片段。 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的势力不及袁绍，而终能攻克袁绍者，既靠天时，更得益人谋也。今曹操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贤而民富，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之。荆州北据汉沔，历尽南海，东连五块，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此乃上天赐予将军之地。 难道将军无意于此吗？荆州的西部是益州，道路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已成帝业。而今刘璋暗弱，虽民营国富而不知抚恤军民，故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是帝室之胄，信宜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能跨有荆州益州之地，保其严祖，西河祝融，南府一跃，外结东吴，内修正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渊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岂能不单死湖江以迎将军乎？诚如所言，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三国演义》当中隆中对的这个精彩片段，唐国强饰演诸葛亮。在拍摄的时候呢，唐国强想到过去在戏曲和影视作品中出现过马连良、申凤梅、李法增等多位活诸葛，自己如何面对人民大众对诸葛亮这个人物的审美定势和审美期待呢？在拍摄《隆中对》这场戏的时候，看着导演期许的目光，唐国强决定排除干扰和顾虑，他心情坦然，精力集中，拍出的效果很不错。听过了诸葛亮的治国智慧，我们再来听一段在赤壁大战之前诸葛亮派将的片段。 子龙，你带3000军马渡江直奔乌林小路，在树木芦苇茂密处埋伏。今夜四更以后，曹操必从此路败走，等他军马过了中间便放火，虽不杀他尽绝，也杀他一半。军师，乌林有2条路，一条通南郡，一条取荆州，不知该走哪条？ 问得好，南郡危急，曹操并不敢去，他必来荆州，后投许昌而去。 是，李德， 在， 领3000兵过江，截断夷陵这条路，去葫芦谷口埋伏。曹操不敢走南夷陵，必往北夷陵逃去。白日雨过，曹军必在此埋锅造饭。但看烟起，便在山边放火。虽说捉不到曹操，此计功劳亦不小。 是， 你主糜芳、刘封， 在。 三位各驾船只擒拿败军，夺取兵器。 是是。 武昌一地最为紧要，公子立刻请回，率领所部之兵陈列于岸口。曹操败军必有逃亡者，可就地而擒，但切不可轻离县城。 遵命。 我陪主公坐镇樊口，凭高而望，一则观看赤壁火之壮景，也遥望今夜周郎成就大功。 算账。 好，请。 军师，大战之际，诸位将军皆有重任，为何独独不用关羽？ 云长勿怪，本想烦请足下把守一处最重要隘口，怎奈有些顾忌。 有何顾忌？请军师明讲。 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今日兵败，他必走华容道，本想派将军前往，又恐将军未报旧恩放他过去，因此不敢派遣。 军师好生多心，昔日曹操之恩，我以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位报答过了。今日若撞见，亦是敌人相逢，岂肯放过？ 倘若放过，又该如何？ 愿立军令状。 欣赏完了《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派将后，接着来跟您聊一聊唐国强的故事。唐国强后来说，他刚拍摄《三国演义》诸葛亮没多久，就一个导演提出来要把他换掉，之后很多人提出过这样的意见，总导演的压力很大， 当时的唐国强也就憋着一股劲儿，最终他成功了，不但在剧组面前证明了自己，更在中国的亿万观众面前证明了自己。说到这儿呢，我们要来再来听一段《三国演义》诸葛亮写出师表请求北伐的片段。 臣亮也，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需先帝以驱驰。后知亲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击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复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陛下亦以自谋，以资搜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相父连连南征北伐，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位安息，今又要北伐，恐有劳神思啊。 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未尝有怠，今南方已平，可无内顾之忧，不就此时讨贼，恢复中原，更待何日？ 听过了《三国演义》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接着来说一说唐国强的故事吧。《三国演义》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在国内外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荣获了飞天、金鹰、五个一工程等多项大奖。唐国强也被评为电视十佳演员，首届全国百家电视工作者。多年来坎坷崎岖的经历和自强不息的拼搏，终于使得他在表演上又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好了，各位，在听过了唐国强的演绎故事后，我们来听杨洪基演唱的《三国演义》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歌曲过后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今天的星光之旅。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诸位稍后见。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江渚上，观看秋月春风。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要与您一同感受人物魅力，聊一聊著名演员唐国强的故事。雍正皇帝是唐国强又一次成功塑造了人物，这是一个在历史上颇有争议的君王，而唐国强用他高超的演技把雍正演绎的是栩栩如生。正是这部电视剧让唐国强在1999年荣获了第17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并且还获得了第19届飞天奖最佳男演员的提名。现在为您带来电视剧《雍正王朝》的片段，感受一下唐国强是如何表现这样一个人物的。 你们都是读书人，十年寒窗苦习圣贤之道，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官呢？朕赐给你们三个字，第一个字是公，第二个字是忠，第三个字呢是能。在这里啊，朕向你们介绍几位榜样。张廷玉， 朕在。 他弟弟张廷禄出任会试主考，徇私舞弊，那么多人上折子来保他，可是张廷玉呢，他上了一个折子主张严办，他这就是公，公而无私啊。李福， 臣在。 他就是朕为你们树立的第二个楷模，忠的楷模。他这次担任会试副主考，是他第一个发现了科场舞弊的事情，他完全可以装聋作哑，犯不着得罪那么多人，冒那么大风险冠纱帽出考场举发这件事情。后来有人告发你们进士当中有些考生去了青楼，他竟然不顾朕的主张，顶撞着非要把这些考生刷下来。他认为代朕办差就一定要对朕负责，就要把这个事情办好，这就是忠，忠心不二。下面朕还要为你们找一个并非科甲出身的楷模。李德全 在。 宣田文镜进殿。 这宣田文镜进殿。 臣田文镜恭请圣安。 朕派他到山西去调查藩库还款一案，他孤身入境，四面接敌啊，但是他却能从不能入手处入手，不能进取处进取，最后终于将真相大白天下。这种捏杀成团的手段当之无愧一个能字。所以啊，有真学问也不一定都是科甲出身的啊，你们要好好向他学着。 这 只要具备了这三个字，朕就会不拘一格大胆启用。这一次朕就启用了田文镜为河南巡抚，李卫为江苏巡抚，就在今天朕还启用了年羹尧为西北绥远大将军。朕不怕别人说长道短，只看真才实学。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视剧《雍正王朝》的片段了，接着来聊唐国强的故事吧。通过唐国强的表演，这部电视剧表现出了雍正的勤政爱民，也告诉了观众雍正其实并非暴君，而是一位明君，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的圣明君主。唐国强曾说雍正是一个性格很复杂的人物，他在表演上着力把握雍正性格的主体，就是对历史对国家的使命感，着重表现他内心涌动的激情和冲动，他对生活对事业的热爱和执着，他强烈的治国安邦的责任感和他性格的冲突。因为只有流动的真实情感的东西才能引发观众的共鸣，使人物更可信也更可亲。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听电视剧《雍正王朝》的片段吧。这段讲述的是雍正训斥儿子弘时的片段。 朕问你， 雍正二年科场舞弊案，尸体是谁泄露出去的？张廷禄又是受了谁的指使？当时朕就怀疑上了你。唉，也怪朕的一点爱子的私心，就没有再深究你。事发之后，张廷禄息事问斩，你整天围着朕，一句减刑的话也不说，还拼命叫朕将他满门抄斩。朕当时对你就很寒心呢，这一次居然和阿奇娜、塞斯黑他们串通几个无糟猫王爷，突然发难搞什么八王议政，还指使隆科多调兵逼宫。事情败露之后，你又故伎重演，要杀隆科多灭口。就是这样，朕还想，你毕竟是朕的儿子，能包容就包容了。哪怕是一只狗啊，喂饱了也就不咬人了。孰料你，今儿要杀你的亲弟弟，那不久自然还要杀你的父亲，你简直……你简直是古今天底下最贪字暴虐的衣冠禽兽。 皇阿玛，皇阿玛，儿臣没有杀红丽，没有杀红丽啊，这一定是红丽怕我和正弟们，这才弄出这么个假象来陷害儿臣。皇阿玛， 到这时候了你还反咬一口？你派去杀红丽的人虽然被你灭了口，但是你派去灭口的人却害怕被你再灭口，都一一招了供。像你这样的东西，就是做坏事恶事也是毫无章法。上苍白给你披了张人皮，人有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做人的一面镜子，你照照你自己，可有一轮半轮？ 皇阿玛，皇阿玛，总归怪儿子糊涂，听了别人的挑唆，以为除掉了黄历就可以站定敌位。皇阿玛，你要把我交付一罪吗？皇阿玛，你说话呀！皇阿玛，皇阿玛，你说话呀！阿玛，你打算怎么处置儿臣？ 朕不会把你交付一罪，这个家丑朕不想让外人知道。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著名演员唐国强的艺术人生。唐国强对领袖毛泽东的塑造又一次为他带来了成功，这一次他要扮演的是一代伟人毛泽东，能够饰演毛泽东是唐国强多年的心愿，这次既是一个实现愿望的机会，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尽管之前他突破自我成功地塑造了诸葛亮，但是人们无法将他和一代伟人的形象联系到一起啊。一年之后电影《长征》上映了，当那些带着对唐国强怀疑的心态走进影院的人们走出影院时，怀疑的眼神都已经不在了。 留下了却对唐国强接连的赞叹。在电视剧《长征》中，唐国强担任导演，并在剧中第三次扮演了毛泽东的角色。这部戏演员们的付出是不能够用艰苦二字所能够概括的。在播出后，依靠气势恢宏的场面和感人肺腑的情节赢得了一片喝彩声。接下来呢，再来听一下电视剧《长征》的片段吧。毛泽东借用一个橘子讲述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老毛，来来来，看看看看啊，我这居然还藏着一个道县买的橘子呢。来来来来来，咱俩分而食之啊。给。 奏往家树，于来福喜，受命不迁，胜难国兮啊！ 身不难喜，更宜志喜。绿叶素荣， 官长， 分歧可喜兮。 事已言至吗？ 是啊，当年楚国的屈子。 谢主席， 面对着秦国灭楚的危局，借永局民之；而今我们面对红军的危亡，借屈子的局送抒怀，这是情理之中啊。 不过你我之辈啊，不会步屈原的后尘，投江报国呀。 身故难喜，更宜志嘛。 知我者，若福也。伯父啊，你是个曾经留学美国的大学者。你说是我们湖南的橘子好吃啊，还是美国的橙子好吃呢？说嘛， 说实话还是说假话啊？ 当然说实话。 我听人说啊，在你老毛这儿，中国的和外国的米，那肯定是中国的好。湖南和别处相比，那肯定是湖南的好啊！啊， 你也可以说美国的橙子好吃吧？ 心里话， 心里话。举个例子说吧，这老佛爷和袁大头是中国人吧？ 啊， 马克思列宁那是外国人。我就不会说老佛爷和袁大头一句好话。这曾国藩可是我们湖南人，孙中山那是广东人，我就拥护孙中山，反对曾国藩，是吧？ 那我要说美国的橙子比湖南的橘子好吃呢？ 那正好说明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正确的呀。 这怎么又跟达尔文的进化论扯上了？ 据说美国的橙子是从我们湖南的郴州移种过去的。 啊？ 真 的？ 延安颂是继长征之后又一部投资巨大、规模巨大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电视剧，同时也是长征剧的续篇。唐国强再次扮演了毛泽东。唐国强坦言自己压力很大，因为大家对他饰演的毛泽东已经印象很深了，再看就希望能够更深刻一些，更生动一些。这需要看演员本身的文化储备和表演技巧，以及看演员对一些历史事件、人物情感的认识，理解够不够深入，要不然大家一看就觉得黔驴技穷了。在拍一场黄土高原上的戏时，唐国强提出，既然是在黄土高原上，那就要黄土飞扬起来才有真实感。结果拍完后，就连他的鼻孔里都全是黄泥，但唐国强认为很值得，因为拍摄的效果很好。接下来呢，就为您带来一段延安颂当中毛泽东批评部队当中不正之风的片段。 下面请毛主席给我们大家讲话，热烈鼓掌。 我不是来讲话的，我是来替红十五军团向你们讨债的。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想当初我们刚到陕北的时候，我想你们都不会忘记，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没法子，我只好硬着个头皮向人家徐海东同志 亲笔写了借条，求人家帮帮我们的大忙，救救大吉。我想你们都知道，人家红十五军团也是刚到陕北，也有不少困难，全军团只有7000大洋，还要指望他制衣买药吃饭。可人家薛海东知道之后，二话没说，马上派人送来了5000大洋，就是靠这5000大洋啊，帮你们义军团渡过了难关。可你们呢，今非昔比了，你争战役多缴获了一点枪支弹药，多打了几个胜仗，多筹获了一些钱财，这鼻子就翘到天上去了，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了。看到兄弟部队有困难，不闻不问，啊！本位主义，人心比人心呐、啊。我作为一个老井冈，作为你们的老领导，我脸红、难过。 主席，请你不要再讲了。我作为红一军团的政委，这一切责任我一个人负。请主席放心，会后我会及时向军委做出检查，并保证带头肃清本位主义思想。 欣赏严嵩的片段后，司机韩涛接着跟您聊唐国强。2004年是张思德牺牲60周年，也是毛泽东主席发表著名的为人民服务60周年。唐国强在影片《张思德》中再次出演了毛泽东，这次他不是作为剧中的男主角，而是通过自己的表演衬托出张思德的这个形象。这部影片表现的是一个平凡的故事，那个年代一个小战士和一位领袖之间的故事。影片最后是为张思德办的追悼会。说起这场戏，导演尹力激动地说，小的时候被过为人民服务，但是亲眼看见从毛主席口中说出为人民服务还是第一次。我觉得所有与我同时代的人都会被这个场面所震撼。那么现在就为您带来唐国强在电影《张思德》中演讲为人民服务的片段。 同志们，我是9月5号下午得到的消息，几天了一直睡不好觉，我想了一些事情，我仔细想了想我所认识的这个人，你们有的人可能不认识他，走在延安的大街上见到这个人也可能不太理会他，就是理会了也很可能记不住他，因为我们的队伍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普通平常，就像清凉山上的草一样，我们平时注意不到他们，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可是正是这些人支撑了我们全部的事业。同志们，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但是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9100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啊。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在欣赏完了影片张思德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跟您说一说唐国强现在的情况。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庆祝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重大日子，唐国强在建国大业献礼剧中又一次以伟人毛泽东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唐国强从长征开始饰演毛泽东，已经饰演了很多次，这部作品对他则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唐国强表示，他演的虽然是一个人物，但不同的影片、不同的时期侧重点不同，在我们眼前不再是那个伟人化、语录化的毛主席，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不得意的郁闷，甚至还有情感和家庭的烦恼。这样的毛泽东让我们感觉更加的亲切。无论从奶油小生到诸葛亮，还是从诸葛亮到毛泽东，唐国强一次次在争议当中启程，但都以成功而落幕。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由宋祖英演唱的电视剧《长征》的主题歌《十送红军》。在歌声中，司机韩涛，非常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你送你的红军带着下了山，就一个你带着秋风寒，说说你的红军。